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39回。却说自那一日出谋划策帮红绡顾宠之后，柳莲儿和妇人越发的亲近起来，时不时坐在一处打双鹿斗百草，又常常送他一些银簪帕子之物，两个人好得无话不谈。往通房们院子里去的多了，免不了碰见齐倾城，每到那时，柳莲儿便会含羞带怯的唤一声表哥，退避到一旁，其风流婉转的情态倒叫齐倾城多看了两眼。他总听母亲提起这位表妹身世如何可怜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待她的态度也客气有礼。听红绡夸得多了，偶尔也会和她闲聊几句，以尽兄长之谊。沾了女色的男人，将先前答应谢之方的那些话抛到了九霄云外，三不五时往两位通房的屋子里坐坐，留宿更是常事。他倒也还记得雨露均沾，逢二逢八往水灵院子里去，午时之日则去红绡房中。大夫人和太夫人见他懂节制，又不冷落二人，颇觉喜欢，往院里赏了不少东西，以嘉奖他们服侍有功。这个月初八本是水灵侍寝之日，不等天色黑透，他便喜滋滋地熏香沐浴，又着丫鬟将新采来的玫瑰花瓣撒入水中，取其香气。 多洒些，少爷喜欢这气味。 即将进门的少夫人喜欢花香果香，不知何时成了府中众人皆知之事。水灵和红绡卯足了劲儿，笑贫争宠自不必说，就连有些动了心思的丫鬟也开始偷偷摸摸往鬓间袖子里藏花弄香，企图吸引少爷的注意。泡了大半个时辰，不知怎么的，水灵忽觉身上奇痒难忍，伸手抓挠了一阵，竟然起了通身的疹子。他大惊失色，慌忙使丫鬟去请郎中，乱成一团。齐倾城进门时，水灵的脸上也变得红肿一片，实在无法见人，只得隔着屏风推说身子不适，请少爷改日再来。齐倾城温言宽慰了几句，走到院门处，重又折转回来，往红绡的屋里去了。房里漆黑一片，伺候的小丫头朵懒躺在外间的矮榻上睡得香甜。她不忍惊扰下人，便轻手轻脚地掀开珠帘踱步进去，摸黑走到床边，伸手摸到一个温热的身形。齐倾城倒找到了些暗夜偷欢的趣味，摸索着解开身上的衣带，脱去外袍躺了上去。怀中人好梦正酣，他从背后拥住她，只觉今夜的女子香软非常，多出了许多旖旎意味，倒令他想起即将迎进门的正头娘子来。谢之真有倾国之色，体态翩跹，洞房花烛夜时不知又是何等的销魂滋味。齐倾城一镜里臆想着，将身前的女子当作他心心念念的少女，清怜蜜爱，渐趋狂乱。忽然他觉察出有些微妙的不同，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弥漫开来，他脸色白了白，看向身下模糊娇软的身影。女子轻声呜咽着，哭得玉碎花摇，颤颤巍巍道： 表哥，表哥，是我。 齐倾城闻言大惊失色，刚想要起身，却听柳莲儿哀哀呼痛，他只好停下动作，僵硬着身体失声道： 怎么是你？红绡呢？ 说话间，他往旁边又摸了摸，果然碰触到另一具女体，呼吸绵长，显然正睡得香。柳莲儿哭道： 我今日里总梦到我娘，整夜整夜都睡不好，红绡姐姐心疼我，要我同眠，谁知 表哥今夜不是该去水灵姐姐房里吗？怎么来了这里，还认错了人？ 齐清城见此事却非他所设计，加上木已成舟，便有破罐破摔之意，伸手摸了摸他汗湿的发。 事已至此，是表哥对不住你，你莫要惊慌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 柳莲儿闻言哭得更加厉害了。 难道表哥这么一句话，莲儿便是死也甘愿？不瞒表哥，自打进府内一事，莲儿便对表哥心生倾慕，只是我不幸家道中落，原配不上表哥这般天上的人儿，因此不敢肖想，如今阴差阳错竟然能将清清白白的身子给了表哥，奴死也无憾了。只是婚娶之事，奴无福无分，不敢设想。 他撑着身子想要坐起来，口中痛吟娇呼，惹人心怜，说的却是些心灰意冷之语。 所幸红霄姐姐未醒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再不要对旁人提起，平白污了表哥的清誉。 你为何说出这般自轻自贱之语？母亲一向喜欢你，将你视为己出，便是真娘，她也不是那等不能容人的女子。你且忍耐几月，待我将她娶进门，便和她好生说了，纳你为姨娘，永远留在咱们家，可好？ 柳莲儿一静摇头，倒是透出几分风骨来。 我也是好人家出身，我家鼎盛之时并不输那位谢小姐，更何况宁为贫家妻不为富家妾，表哥未免看轻了我。 齐清城闻言又愧又悔，沉默半晌方才讷讷道，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过错。 话未说完，只听旁边的红霄翻了个身，说了句什么呓语，二人同时一惊，止住了话头。屋内漆黑一片，全无声响，也因此身下的快感越发强烈。齐清城忍不住在他惊慌的求饶中稳住樱桃小口，与柳莲儿暗度春风。不久事毕，柳莲儿滑坐在地，一边哀哀哭泣，一边颤声道， 表哥竟可以将我看作水性杨花之人，实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。莲儿只恨命不好，不能和表哥一生一世白首冤盟，有缘且待来生吧。 他说这些话也不过是秉性太过纯善，怕他为难罢了，倒把齐清城架在火上，进退两难。迎他做妾他不肯，可谢之真那边他又放不下，难道要逼他做一个不仁不义始乱终弃之人不成？柳莲儿双目含泪，欲语还休地看了齐清城许久，这才鼓起勇气踮着脚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 贫将一生休，进君一日欢，方才那片刻光景已足够奴藏在心里品味终生了。 说完这话，他起身若柳扶风般的离去，只留齐清城站在原地呆若木鸡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